胡玩，阿拉总为了一米开外。哦嘿，弄着疯狂的斗鸡跑嘞，都为一块香草味道的巧克力。So sweet， 我最欢喜。It's like you and me and he and she， then back to me。讲来讲去，哎，讲不离去。Back to my people， people， people， people， 大差没福气。当仗是男小人最欢喜游戏，白相来白相去，还是我最老几。隔壁的阿弟，伊总归帮我拉着皮。讲起来，我还是老想伊。想想那童年的 comrade，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。想要。想回到老早，弄堂里有点吵，霞飞路的87号，霞飞路的87号 ，check it， no doubt no doubt。夏夜漫长，我坐在天顶乘凉，傻傻偷看邻家姐姐，她正在梳妆，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。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，时光转眼一晃，我也已经成长。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，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，还有那可爱理想，我不会忘。何时才能再做那木马摇？这些年少记号永远不会变老，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，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，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No doubt。